二，绘画。一， 我两天不在，地上怎么乱七八糟的？ 是不是你出差没关窗户？昨天的风很大。 哎呀，忘关了，真糟糕。 以后出门一定要关好窗户。 你看，花瓶也摔碎了。 是大卫送给你的那个吗？ 是，那是他给我的生日礼物。 太可惜了。 二， 昨天李成日回国了。 我怎么不知道？ 公司有急事，让他马上回国。 真不巧，我还有事找他呢。 昨天我和他都给你打电话了，你不在。 我在张老师那儿。 他让我告诉你，多跟他联系。 真遗憾，我没见到他。